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 点啊？ 一集的守灵夜话又来了。 哎呀，怎样？ 上一次在这个九月的时候试听版那一集，大家感觉如何呢？ 是不是很惊恐呢？ 今集呢就正式十月份开播了。 哎呀，怎样？ 好啦，不讲不讲，都终于要讲下做嘢的地方了，真的。 是的。 太久没讲了，真的。唉，积埋很多古灵精怪的故事，真的。 你好像草草埋埋很多古仔在这里。 听听埋埋不少的，真的。 是的。你储咗应该都好一堆嘅故仔 喎。咁啊，首先就欢迎所有嘅听众啦，就由以前嘅旧台咧，就转为而家呢个啊收听 IBHK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啊一个新嘅地方啦。咁啊，新嘅频道，新嘅时段啦。十月份第一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盈希同埋神星做嘢嘅地方一啲古古怪怪最近听到嘅嘢啦。应该我比较多啦， 你多啲系啦。 咁啊，听到啲怪嘢啊。好，讲个新鲜啲嘅俾大家听下。 好啊。 咁话说喺呢个九月尾嘅时候咧，咁啊，但系我简单介绍下啦。其实我系而家做紧呢一个宿舍年中心嘅，就系、是、呢个弱智人士嘅服务嚟嘅。 嗯。 咁啊，主要咧都系一啲起居照顾嘅嘢啦。咁所以咧有阵时都要翻一啲叫做晏昼间啦。 嗯。 晏昼间主要就系冲凉啊、喂食啊嗰啲咁嘅嘢啦。 系啊， 不过重点就唔喺啲仔仔度嘅，即系我哋叫啲舍友做仔仔啦。 系啊，天真无邪啊，佢哋 好好好天真，好无邪，好浪漫。 系啦， 咁啊，应该见到嗰啲嘢，佢哋见唔到；唔应该见到嘅，佢哋更加见到。啊，都几开心嘅，同佢哋即系照顾佢哋都系。虽然即系好多污糟邋遢啦吓，即系例如啲屎屎尿尿嗰啲啦。 咁、一定有噶啦。 咁、但系整体嚟讲 OK 嘅。 系啦、 但系呢一个地方咧，令到我觉得几惊奇嘅，就系、是、即系以前应该都分享过啦。在旧时嗰啲集数里面，即系其中我话喺2013年嘅时候都七月节期间，即系啲牟利喺后面后巷烧卡衣、就跟住就 热热痒痒啊啲嘢， 热热痒痒咁啊。 系咯， 但系今年咧就少咗嘅，反而七月期间系少嘅，最多咧反而系七月前后。 系咩？ 七月前又见过，即系近排啦， 即系近排。 最近嗰次即系而家录音时系九月啦，最近嗰次系九月尾啦，又遇过啦， 又见到噶系嘛？ 唉，真系热热痒痒。我唔知系咪因为咧， 其实系咪积埋咗喺你宿舍或者中心嗰度咧？其实 嗱，第一样嘢就应该系好耐噶啦，嗰啲应该系， 即系应该都留咗喺嗰度。 俾我见到应该好耐噶啦， 即系其实应该留咗喺呢个地方应该好多日子， 留恋咗好耐噶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我怀疑佢哋已经知道我 见到佢哋， 见到佢哋咯吓，咁所以就 咁啊！你听你讲，你都即系都摆明居马话俾佢听，我系见到你咁样噶啦。 都系嘅， 咁系咯， 都系嘅，做咗啲 唔应该要做嘅嘢， 即系喺人世人眼中唔应该做嘅嘢都做埋啦。吓、不过就今年第一次当然见嘅嘢就我觉得比较精彩啦。同、一个人有啲关系啦，但系呢个人究竟系咩人，我都好有兴趣想知嘅。只不过而家仲未揾到答案，呢个有待查证。不过件事系点咧，就唔讲住，讲一个最近嘅先。 好啊。 咁就话说咧，喺呢个九月尾某个礼拜六啦，咁、就要翻晏昼间啦，即系晏昼间就1点到10点噶啦，成啊，即系收10点。但系嗰日其实唔系夜晚发生嘅，遇到嘅呢一样嘢咧系晏昼发生嘅。咁啊，帮啲仔冲完凉咧，其实冲紧凉期间已经有噶啦， 即 好似一啲嘅 slash 咁啊，即系一个画面，好短嘅，一秒一秒咁行到边，就突然间有啲嘢。 Sure. 是一个画面，一个人啊， 是 一个人样 在你面前的啦，就霎一声闪一闪。 是。 其实看不清楚真的。 即你是看不清楚。 太快 啊。看不到他即是形态。 是看到五官，但是你没办法记得到个印象，因为他快得很紧要。霎。 即可能是眼尾咁样一秒过咁样。 眼尾都见到嘅，不过唔系，今次唔系眼尾。 是。 今次是 正视望到。 正视。霎。一下一下一下咁，但是很多次嘅。那个频率呢就唔系话好規則嘅，系唔規則。总之佢大约嗰陣时系由四点几开始啦，一路到五六点㗎啦。 咦，都算早 喎。喺两个几钟头里面呢就系咁嚟嚟去。但最终系点样令到解决个问题呢？佢就不停，我无论边个空间，由厕所又好，走廊又好，去到大厅又好啦。都是霎咁一个画面，你唔会见得好清楚究竟佢系咩人，佢系点样样，因为太快啦。直到我去到一间房嘅时候，去好似系执个仔仔起身嘅，即系要起身啦，去厕所咁，佢瞓紧晏觉，又嚟呢下嘅闪动咧，我就终于顶唔住啦，对住空气讲啦，哇好咯，净系呢三只字啫。就由嗰阵时开始就冇咗啦， 即系讲完之后就唔再出现 咗啦，就一直都冇事啦。但系嗰日其实就又冇咩特别嘢，我又冇撞亲啊，因为之前咧发生过嘅事件咧就系会撞亲嘅。 系啊，我知啦。 但系我冇办法追到点解会见到佢啦呢次吓，即系佢系一个画面咁，我又唔知佢系咪有事所求啊，定系点啊？佢乜都冇嘅， 佢乜都冇讲 ，slash 咁咯。 系， 即系一个啊 spotlight 咁，突然间眨一眨又熄咗咁啦， 系 好奇怪嘅嗰种感觉。 即系但系佢又好似系冇话，即系有啲嘅信息要话到俾你听。 冇乜都冇，好似玩嘢咁咯。 即系同你玩卜哩哩喎，好似 卜哩哩咯。 系、 啊，我心谂你冇嘢啊嘛，我得关同你玩卜哩哩咁，即系我净系好燥咯，即系做下嘢，佢俾你咁样 slash 咁见到，哇大佬你唔系嘛，喺我面前咁样，万一整到仔仔就麻烦啦。 咁啊系啊， 吓咁啊先前就古怪好多嘅，吓、咁就嗰其实系分别喺今年嘅四月。同埋今年嘅六月好似系，唔系农历七月嚟噶，新历四月六月都见到同一个，应该系我相信，因为有啲印象。咁啊，话说四月嗰阵时咧，嗰日又系翻晏昼噶，好奇怪噶、我预亲都系晏，可能因为宿舍多啊、我留喺宿舍嘅时间多过喺中心啊。嗱，其实咁讲啦，其实宿舍同中心只系一条通道嘅啫，咁喺隔篱左右。不过中心就冇嘢嘅，宿舍就多嘢啦。 系、 之后一阵间再慢慢同大家分享啦，讲咗嗰个情况先。四月嗰次咧就系、是、又系啦，同啲仔仔冲凉，咁带仔仔去冲凉嘅时候咧，其实之前已经系由我派衫开始咧，已经遇到佢噶啦。咁我一翻工第一时间就去派衫派物嘅，其实嗰阵时就喺二楼，咁喺二楼咧，其实远处已经见到佢噶啦。不过就佢唔系好明显嘅。即系可能系行过或者系即系一闪而逝咁啦，咁我冇乜怀疑，我以为自己眼花啦 ，OK 唔理你啦，咁你系过客啫，咁我用我做嘢啫， 系啊， 啊谁不知咧，无论我去边都好啦，楼上派完衫就落去啦，楼下见到佢，好 快， 好快嘅啫， 系， 又喺呢个远处咧就见到佢啦，咁今次就喺走廊尾，但系喺走廊尾咧佢就唔系企喺度嘅。佢系都系好似行过咁，就由一间房嘅房门行过另一间房房门。其实呢个系好短嘅，好快嘅，但系见到佢嘅身影嘅， 系 吓、见唔到脚啦，当然见到半身咁，冇嘢啦，唔理你啦，你有你石，我有我做嘢啫咁。到带仔仔冲凉嗰阵时候，大约系晏昼三四点啦。嗰次就唔系啦，嗰次就见到佢企喺又系企远处啦，今次就喺地下嘅。但系就企咗喺呢个走廊尽头，就企咗喺度啦。我记得个印象咧，就系佢系一个男人嚟嘅，中年，好高，好瘦，冇表情，但系好蒙嘅，透透地明嘅，其实白、白白透透咁咯。所以就唔系太记得究竟佢着咩色嘅衫啦。但系裤咧就冇嘅，因为佢冇半身，有得半身嘅啫，下面系朦朦胧胧咁。咁唔嚟啦，咁啊见到佢我就心谂死啦，又见到啲咁嘅嘢，会唔会有啲咩事咧？咁咁唔理啦，咁带住个仔仔，当时带住个仔仔去厕所嘅啫，未冲凉，带去厕所，但系又好奇怪， 我行过嘅地方咧，其实就按理就唔会撞到啲乜啲台角啊、台脚咁噶。唔知喺嗰度无啦啦有张台，兜嘢就撞咗埋去个台角度，我膝头哥， 你自己唔觉？ 唔觉啊，即系但系可能又望住佢啦，个焦点唔记得咗啦，咁啊带住个仔仔又去厕所，个仔仔唔系几听话嗰阵时，就掹住佢一撞埋去，哇痛到我，其实就夹硬行噶啦，跟住就 系， 跟住我心谂冇嘢嘛，我做嘢嘅啫。做咩搞我？ 我又差你少少嘅，即系嗰张台其实本身系摆喺嗰度嘅， 唔系，嗰日唔知做咩摆喺嗰度， 即系 suddenly 突然间喺嗰个位置出现咗， 会摆喺嗰度，跟住突咗出嚟，跟住咪撞到咯， 即系好突然嘅张， 系好突然噶，唔记得咗点解佢会喺嗰度，唔记得咗点解。 即系平时都即系应该嗱，即系正常，我哋以前做中心或者做院舍都好，其实你啲台台凳凳，其实你一个特定嘅位置噶嘛，即系你好少会搬离开咗某个位嗰、 啊 那个特定嘅位置， 啊啊、 即系突然间喺嗰日嗰张台就突然间喺个位置出现， 因为一啲事故突然间搬咗去嗰度咯， 系， 但系唔记得系咩事， 冇人知， 唔记得点解啦，总之就系我冇遗意咁一撞就咪，哇，真系痛到飙眼泪， 嗯， 佢仲喺度噶， 仲喺度， 佢仲喺度，佢系望住我成个过程噶， 即系睇住你撞 咧，因为我撞一撞摸住个膝头哥痛嘅时候，一望一望佢。仲喺度， 即系佢睇住你撞噶咯。 虽然都系冇表情， 系， 但系似乎好似同佢有啲关系嘅。佢咁系咩意思咧？咁于是乎，我就心谂就话你冇嘢系嘛？我哋做嘢嘅啫，你点样整我啊？其实我最担心唔系你整我唔紧要啊，你唔好搞到我仔仔得噶啦。咁于是拖咗佢去厕所啦。OK， 喺我去入厕所之前，佢就消失啦。开始喺我面前就好似。即系大家睇电视都会见到有啲特效咧，佢会、会消失噶嘛，即系会凭空消失咁，佢就系咁啦，凭空消失咗。 咁咪震烟嗰啲？ 其实你最初唔即系当你初初翻工嘅时候，佢咁样行过咧，你会以为系访客噶，真系。 系 最初以为系访客噶， 即系可能你冇， 因 为 佢最初佢快行嘅时候，我以为系访客出入咁嘅咋，后来就发现唔似。跟住望到冇半身就知道，哦，佢应该唔系访客啦，系嗰啲另类访客啦吓， 系 即系啲兄弟啦。嗰次之后我其实冇遇佢嘅，直到几时咧？七月之前 系 嘅，唔记得几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到嘅啫。咁就又系礼拜六，嗰次就夜晚嚟嘅，个仔仔度假翻嚟去厕所。咁因为佢嘅特性就一翻屋企咧就食得好丰富啊，咁所以佢夜晚一翻到嚟佢就成去厕所嘅。 系， 咁好啦，去厕所咁啊，带佢去尿兜嗰度屙尿啦。咁其实形容一下个厕所咧，个门口嘅右手面就系尿兜嚟嘅。 系， 吓，咁啊，其实好近嘅啫，距离个大门口。同平时一样，睇住佢去屙尿啦。但系奇就奇在咧，呢个仔仔咧去亲厕所都唔会望天花板嘅，即系会可能望住尿兜啊，或者望住我啊，咁好少会望天花板。但系嗰次嗰日唔知做乜鬼咧，我背住大门口嘅，望住佢啦，佢就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咁我就 即系一路望， 系啦， 定眼， 系啊，咁我就奇怪啦，做乜鬼啊？咁我就真系咁样同佢讲啊，仔。望咩啊？咁啊，即系初初系觉得佢奇怪，有咩睇啊？咁有咩好望啊 ？OK， 跟住我又拧转身同佢一齐望啦。 系， 一拧转身唔望又自开，一望就当下已经觉得 哇喵 一喵，点解会见到？咁啊，见到咩嘢咧？呢回精彩啦！半身嘅男人， 半身 倒转嘅头向地， 哇！ 望住我哋， 即系其实。佢一个倒吊式嘅， 佢系透明嘅， 系 又系透明嘅，半透明咁咯， 系 个半身由天花板垂落，即系个头向地啦， 系 半身嘅，望住我哋。其实我当下又唔知道做乜鬼咧，好，其实心里面系有少少惊噶啦。不过话一拧转，即系其实我暗暗沉沉嘅，一路暗暗沉沉咁样讲，哇、啊！你望到啲咩啊？咁样一望咁啊，望到啲，跟住我就好大胆咁样对住嗰只嘢讲啦，好近嘅其实。即系大约系我都唔识形容啊。总之就再近啲啊，距离白板呢度再近啲嘅， 即系你个白板位置 系啦，嗰个四目交头咁。 系， 我就好大胆，唔知点解好大胆咁样望住佢就撞你个鬼啊！望咩啊？望咁，即系真系咁样讲。 即系闹爆。 其实表面上好似对个仔仔讲，实情系对住佢讲嘅。但我唔知点解何来呢种咁嘅勇气咧，对住佢讲嘅呢句说话。 系， 当然我好快就拧转身望翻仔仔。我就冇再望佢，但系个仔仔奇就奇在望咗冇几耐，好快亦都望翻尿兜啦。 即消失咗， 就应该系消失咗啦。 系咯。 咁事后咧，就我分享咗呢个故事俾同事听之后咧，就听咗另类嘅故事啦。 哦，即系你啲同事又 有啲同事就怀疑呢个仔仔其实系一直以嚟都有望到嘢嘅。 系。 但因为啲仔仔唔识讲嘢，亦都唔识理解咩系呢啲好兄弟啦。 系。 所以就一直以嚟佢哋用一啲嘅眼神啊，或者一啲嘅表情啊，会透露到少少嘢啦。 嗯。 但系究竟系啲乜嘢，就可能佢未必会形容到俾你听。 嗯。 嗰次经历咧之后，就有啲同事都讲过，就系话会唔会系同呢个空间里面嘅以往一啲过身嘅舍友有啲关系咧？咁亦都有分享过。咁但系我就唔肯定，因为暂时未求证到究竟我当时见到嗰一个系咪曾经或是呢度嘅舍友。 嗯，有冇尝试过同你啲同事即系分享翻嗰你见到嗰个人嗰个形态、啊？ 我话高高瘦瘦 系咯， 冇戴眼镜，但系佢哋唔系好记得。即系佢哋分享嗰两个故事，就系呢个仔仔咧，以前有个家属好中意嚟探佢嘅，但系过咗身噶啦。 嗯， 咁就会唔会系呢个咧？就唔知啦，因为未有相片为证。 嗯、 但系另一个同事咧，亦都有分享到，就系话会唔会系呢度过咗身嘅舍友咧？ 嗯， 因为亦都有啲有可能嘅，唔排除啊。 唔排除啊，系咯。 但系因为未揾到相片，咁、 嗯、 啊，迟啲睇下揾唔揾到咯。揾到就希望会得到个答案啦。 即系起码 呢个男人嘅，虽然个五官好蒙，但系因为佢个身形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就是高高瘦瘦咁，咁、嗯、所以咧就相对嚟讲会有啲印象 吓， 咁、啊、但系就因为呢一个故事，就触发咗啲同事讲咗好多关于呢一度好耐以前嘅故事啦。呢个单位， 即系其实你哋嗰度其实好多传闻噶，要系咁， 系，但系系好耐以前嘅故事， 系， 咁就都可以一阵间慢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啊 好，咁啊跟进下你嗰度咧，伯伯仲有冇嚟啊？ 其实阿伯伯啊，伯伯就因为今年我农历新年，我农历七月咧，咁其实都系我都系翻拉间嘅， 系 系啊，都系同往年一样啦，都系嗰啲时间翻拉间啦。 有冇吹啊吹啊？ 嗯，系啦，咁啊，诶，屋企吹啫，呢度冇吹，我哋公司冇吹，公司冇吹，系啊，不过就都离，即系好多离奇，又唔好，我又唔可以话形容为离奇嘅嘢嘅，即系我谂不嬲，恒常都出现紧一啲好奇，即系我开始同啲同事有时即系讲开，因为嗰个地方其实我哋啱啱搬，我都你以你熟悉，你都知道我哋嗰个地方，其实我哋进驻嗰个地方做嘢，其实两年几嘅时间， 即系 三年，其实之前系一个住宅地方嚟噶嘛。 冇错， 即系我而家现时做嘢地方。 即系大家听翻以往故事都知道、就是，神仙做嘢嘅地方咧，系以前一个业主系伯伯嚟嘅， 系啦， 不过 过身系啦，咁啊业权交翻俾政府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成栋 building 咧，其实除咗有啲嘅住客之外，就其他都系啲 NGO 嘅中心嚟、嗯。 最近好似话又少咗啲住客咯，系咪 啊？系啊系啊，因为即系我哋本身咧嗰座 building 咧，其实就仲有应该两户定三户嘅，即系单位系仲有人住， 都走埋啦。 咁咧有一户得翻一对公婆婆一对即系老夫妻啦喺度住，咁啊嗰排就咁啱啊，即系我之前有啲杂数讲过，我就话见到楼下挂红灯笼啊，跟住有嗰啲住宅咪遮住咗啲地主啊咁样嘅，咁后屘其实查实咗就系原来阿伯伯过身。 哦， 系啦，咁啊，爸爸因为即系年老啦， 年 纪大，咁就 归老啦， 系啦，咁就喺屋企过身嘅，原来咁样，跟住后期就得翻婆婆一个人住，咁啊，屋企人就觉得一个人住就唔系咁方便啦，咁 搬走啦， 系啊，搬走埋啦，咁所以咧嗰个位咧就交吉咗啦，已经有 实情就得翻一户两 户两户啦，系啦，咁、 okay、 都系属通房类别啦，但系入边我听同事讲，其实仲有一户应该都陆续都搬走噶啦，系啦，咁即系其实正常应该系得翻一户。人家又住嘅啫，咁样，变咗就咁啊七月咧就伯伯我又唔好见到佢啦，咁啊因为都 会唔会投咗胎咧？ 可能都唔出奇， 系咯， 系啊。不过就好多即系其他即系唔同嘅情况发生，例如我哋一日廿四小时运咗啦。咁啊，自从即系我同啲同事分享讲啊，成日听到楼上中心啊，成日拉台拉凳啊，成日夜妈妈听到有啲唔知边度嚟嘅声音啊，咁样。咁咧，跟住陸續我同事就有分享翻俾我聽，其實佢哋陸續喺佢哋翻拉間嘅時候，都同樣地有遇到啲好奇怪嘅事啦。咁啊，例如我哋其實本身有 CCTV 嘅，係啊，因為 security 嘅問題啦。咁我哋有啲 CCTV， 不其然地咧，系佢喺嗰啲夜晚嘅时候咧，就喺度眨下眨下眨下眨下，系无啦啦眨嘅。 点解会咁？ 系啦， 系啦，已经唔明啦。 系啦，咁啊，完全唔明，系突然间眨，即系三，我得三只 cam 嘅啫。其实咁三只 cam 其实佢都会即系不自觉地咧，喺唔同嘅时段就眨下眨下眨下眨下眨下。 嗯， 咁呢个其一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发现咗一样嘢啊。之前咧我哋无啦啦咧门口咧。就即系嗰个窗口咧，其实我哋对面单位望到对面单位仲有人住，即系隔篱嗰座楼有人住。咁啊，离奇有段时间咧，突然间有堆蜜蜂豆咧就集结咗喺我哋嗰个窗口边。 嗯， 咁啊，好神奇，突然间嘅。 系蜜蜂豆，我就理解啊，即系你都知啲蜜蜂好奇怪啊嘛，突然间话嚟就嚟嘅。 系啊，跟住话嚟就走就走啦。 系啦， 同埋系有时呢系，有时我哋唔知系咪我哋自己错觉，成日留得楼上，因为其实楼上咧夜晚咧其实冇人嘅，正常。 系， 因为楼上间中心其实佢哋最夜去到十一点零十二点咧，基本上就冇晒人嘅， 乜人都冇。 系啦，咁啊，成日两三点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咧上面系有啲拉凳声。 但其实你有冇求证楼下有冇人住咧？楼下个单位， 因为其实咧，不如咁讲啦，我喺四楼， 系 楼上五楼，楼下三楼。我哋中心其实啱啱夹咗两间 Angel 嘅中间嚟嘅， 即系三楼其实你都确保系一定冇人噶啦。 冇楼上楼下，因为楼下两个单位，我楼下嗰层嘅两个单位都系 Angel 嚟。 哦，咁啊真系奇啦。 咁我楼上嗰两边单位都系 Angel 嚟。 你就算你啲。单位几旧都好，冇理由全声传到一楼都传到上嚟啩？嗰啲拉台拉凳声 系唔似嘅，系啊，因为都其实都断断续续咁样试过啦。我又试过突然间咧，好似咧初下咧，我喺 office 咁，我其实我哋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少开冷气，即系我哋会教到冷气流细较细啲， 系 因为我哋嗰啲系嗰啲风扇咧，或者冷气四边出风嗰啲即系 中央嗰啲啦， 系啦。我哋通常一个人当值嘅时候，通常就为咗环保或者嗰样嘢咧，就会较细啲，即 系 或者唔。开嘅，因为其实够即系 都好冻噶啦， 好冻嘅。其实 你长期开住都好冻。 系啊，唔知点解咧，突然间会有阴风阵阵。其实我哋嗰个环境系密封噶嘛，即系以你所知，其实我个单位其实密封嚟嘅， 冇错， 即系一个完全一个封闭式嘅地方。我唔知点解有阵风吹埋嚟，喺唔知边度嚟嘅。 系 啊， 即系你熄咗冷气， 熄晒 咪系咯。 系啊，跟住我系因为我其实坐喺个，因为我哋嗰个地方咧系采取一个叫做 open 式嘅 office， 系 啊，咁我系坐喺中间， 但整体环境系密封噶， 密封，系啊，我冇开窗啦，其实我闩晒所有门嘅，仲要系，即系我所有嘅房门系闩实晒嘅。 点解会咁咧？ 系啦，但系我就系突然间咧，突然间系点解我会咁觉嗰阵风出现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坐喺个位，咁我前面系个芒，即系我坐喺芒前面啦。咁、我上面其实系有啲日历嘅，有啲月历嘅，咁就放俾我哋。 佢都飞飞下， 系啊，我见到佢发发咁样咯。跟住我就谂一谂，我望一望，系、我望一望佢冷气，我冇开，佢闩埋晒啲页咁啊，冇开啊。同埋我嗰度冇风扇噶嘛，我嗰度我个 office 系全靠个冷气噶嘛。咁我就谂紧啊，啲风喺边度嚟嘅咧？ 风又冇，窗又冇开，风从哪里来咧？ 系啦，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即系唔知点解会出现嘅时间啦， 呢个令人好难理解喎，真系。 系啊，原有即系总之系咁啦，亦都有同事分享过一件，即系佢当值嘅时候一件，即系唔系好识解释嘅原因。我哋其实本身咧，中心有隔幔嘅，系啦，即系有隔幔，那个隔幔其实锁咗喺个某个位置啦，咁样，即系基本上成日得我主任啦同我啦，因为我负责做 finance 嘅，咁我应该系会掂到个隔幔同埋我老细掂隔幔嘅，因为啲钱会摆喺入边。因为个隔幔其实喺个柜入边，要开咗个柜先至再见到隔幔。咁咧，我同事突然间咧就话试过，突然间喺即系三四点时间，隔幔咧就无啦自己响， 吓、啊、 自己响。咁响法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要揿密码噶嘛。 嗯。 咁咧就见到佢咧，突然间系佢揿密码嘅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即系喺度试紧啲密码咁，好似。 系啦，咁但系个重点系同事唔会开啦。 系。 第二就是、 三更半夜开嚟做乜鬼啫？ 系啊，即系除咗我啦，我要埋， 即系埋数啫。 系啦，我要埋，即系我做 finance 嘅，咁我要埋数，我就话就会开啫。咁但系其实事实上你唔系嘅话，你其实同其他同事系唔会开嗰个位置噶嘛。 系啊。 第二样嘢就系、是、个柜都冇开，个柜系锁咗噶。 冇锁匙开， 有锁匙要用锁匙开嘅。 但系当下系冇人攞锁匙去开嘛，无啦啦做咩会有人揿咧？ 系啊，咁所以就系点解会有人会可以系 touch 到嗰、那个？ 唔通系小朋友喺度玩？ 系啦、啊，咁但系我喺度谂，即系上次我哋之前即系之前有阿 Jackie 讲过，即系佢都需要耗损好大嘅能量， 系咯、 啊， 去控制呢， 佢先可以控制到呢样嘢俾我，即系知道你嘅存在咁啊。 冇、错， 系啦、啊，但系神奇在就系佢点样可以，即系我唔知点形容佢啦，即系我唔知点描述。总之佢同事就系听到系揿咗几下嘅密密声，佢话好明显嘅，因为我嗰、那个即系始终一个封闭式嘅中心。 第一样嘢你又封闭，第二样嘢又三更半夜静嘤嘤啊，咩杂音都冇噶啦，除咗电话响嘅啫。 系啊， 咁佢肯定呢啲嘟嘟声肯定听到噶啦。 系啊，同埋就算 even 我哋日头嘅时间咧，我哋多同事喺度，多义工喺度都好啦。其实好响嘅嗰下揿声，因为系人都知道你开紧个门，开紧嗰、那个。 会唔会有啲客人咧？突然间佢三更半夜突然间嘟嘟嘟嘟，自己又冇揿。 系啊， 都好似喺度揿紧嘢嘅，佢真系。 系啊，唔知嘅咁样，同埋。啊因为我同事初第一下咧，其实佢以为出边人揿密码，即系我哋因为我哋 office 冇理由啊，你咁夜咯， 我唔知咁嘅同事，可能啲同事突然间 pat 突然间谂起有啲嘢未做翻嚟做，咁唔出奇嘅，咪都有嘅，我哋都试过，我都会，我有时又唔系三更半夜嘅，即系起码我会突然间明明嗰日放假，我会翻嚟做嘢， 做一个时段啦， 系啦，咁我同事就以为出边人揿密码，咁所以就佢好自然地，我哋就望住个 CCTV， 望住出边冇。冇人，同埋因为我哋锁闸噶嘛， 系 就即系佢就算揿咗 password 都好，佢都要开咗，佢要有锁匙开咗我度铁闸，我先至可以入到嚟噶嘛。 嗯， 咁呢个就系佢望一望就冇人，冇人，跟住 咁啊咩事？ 跟住佢再听佢听到第一下嘟嘟嘟嘅时候，佢就以为出边，咁望咗冇人，跟住静静，跟住再做嘢啦咁样，咁啊做下嘢就再好清楚听到嘟嘟嘟嘟。即见嗰啲揿嗰啲密码嗰啲声，跟住佢就好清楚系听到喺个柜度传出嚟啦，系因为个柜系坐地柜嚟嘅， 梗系啦，你声音来源你慢慢会摸到噶嘛，肯定听得到。喂，点解会咁嘅咧？咁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就谂咗好耐，即系佢初初以为自己系咪我系咪攰得滞咧？ 系咯，会唔会系错觉咧？ 系啊，咁但系唔系咯，最后发现原来唔系咯，跟住佢好 sure 嗰个声音系嚟自嗰个柜度传出嚟。最后即系为咗即系面恐慌，咁我哋最后我哋解释就系 部机有问题啦， 系啦，部机有问题啦， 夹万有啲问题， 或者有老鼠曱甴啦，因为我哋 系唯有咁解释嘅啫， 系啊，因为我哋经常中心都有多曱甴嘅， 即 系 都明白无厘啦，跟下阵风咁都系好似啲警察咁讲，哦，你闪避猫狗啫，咁 系啊，或者系 边有咁多猫狗， 或者系个窗闩得唔埋就拉咯， 可能个窗未冚啫，咁啱吹咩向风，咁你咪 咁啱 feel 到咯， 啊，咪 feel 到咯， 系咯。 好难解释嘅有啲嘢，咁但系就系话，好可能系某一啲好兄弟啦，可能特登想玩下嘢啊，或者试验一啲嘢俾你睇， 系 咁，但系佢未必喺呢个范围嘅，可能系范围以外，佢入唔到嚟，咪试下搞啲嘢咯咁。 系啊，即系有时我哋都，不过我哋都成日讲，有时见到会冇电啊，即系可能电压嘅问题，我都咁形容啦，即系突然间啲灯跳一跳啊，咁样。我哋成日都讲，可能我哋旧楼电压嘅问题嚟嘅啫，系啊，即系我又唔可以样样嘢都归咎啲好朋友兄弟处噶嘅，系咪？ 好，而家休息一阵先吓，一阵间咧就会分享一下，又轮到我啦，交翻个波俾我啦， 好啊， 讲啲戏肉啦， 好啊。 有前线警务人员话，警队资源唔够，令佢哋要将工作带翻屋企， 增加咗外线资源嘅工作。梗系闷啦，听新闻都要听有 feel 噶嘛。乜嘢叫做有 feel 先？你乜都冇理，净系记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实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你就会明噶啦。 新闻炒冷饭 ，Kelvin、余嘉允、Andy、梁希贤，不平则鸣。 那老风吹来清凉。 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 开猛。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守灵夜话又翻嚟啦。 系、哎、又翻嚟啦，点啊？ 好啦，终于又将个波交翻俾盈希啦。 系啊，点啊？ 未分享完嘅，我做嘢嗰度，因为有好多古旧嘅故事听到翻嚟嘅。 啊， 即系一嚟嗰度系跳楼圣地啦，梗系会听到好多嘢啦。 好多江湖传闻系嘛？ 江湖传闻啦，又甚至乎系连自己嘅单位大装修期间发生一啲怪事啦。 嗯， 咁亦都收到翻嚟啦。 系， 某程度上亦都开始去探讨一下，究竟动土会唔会真系会濑嘢嘅咧？啊， 嗯， 不过慢慢嘅求证到一啲嘢，似乎系会嘅。 系， 系啦， 咁啊，快啲讲人听下要。 咁啊，首先就讲下呢、這、一个，其实今年好特别嘅，即系个频率系少咗嘅，即系比起旧年见嘅嘢系少咗，但系咧耳鸣嘅情况系多咗， 系， 即系一遇到呢啲嘢之前可能会耳鸣， 嗯， 或者会听到一啲唔应该听到嘅杂声， 嗯， 啊，咁都会嘅，咁但系通常我都唔会理会噶啦，吓、啊，即系佢有佢嘅开 party， 我咪有我自己做嘢咯， 系啊。 咁但系咧，始终有阵时都避唔到嘅。咁啊， 即系避无可避 一团嘢啊，或者嗰啲咧，咁啊点都避唔到嗰啲小事嘅，一阵都散去啊。总之就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啦。最好就唔好搞到我啲仔仔就咁嘅啫。咁、话说咧，佢哋有讲到咧，系关于一啲鬼上身， 鬼上身， 或者系甚至乎系三更半夜见鬼， 系 见鬼嘅唔系同事，竟然系街坊。 即系住喺嗰度附近嘅， 住喺嗰条村或者嗰栋大厦嘅街坊行过中心，竟然见到一啲唔应该见到嘅嘢。 啊 ，OK， 咁啊，形容下啦。咁我而家就话啊，佢哋成日三番四次问我，喂，中心都几猛嘅，尤其大门口隔篱嗰间房都几猛嘅，你 feel 唔 feel 到啫？咁，我话冇嘢啊，有乜嘢啫？系焗嗰啲啫，好热啫，但真系冇嘢啊嘛。我话。天清气朗啊！呢度真系咩嘢都冇，平安无事咁、啊。 嗯， 甚至乎有人问我：咁街市嗰边嘅后巷咧，嗰度有冇啊？我冇、啊，有啲咩啊？请问啫嘛。 系 我出过去几回执翻仔仔啲衫，我都唔觉得有啲咩怪嘢感觉到、啊。 嗯， 啊、除咗系七月节期间啲友仔喺嗰度烧街衣之外， 系、哎、啊，你有讲过， 明啦，一定系会引啲嘢嚟， 一定嚟攞嘛。 嗰段 系啊。 OK， 呢啲都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喺佢未装修之前咧，就一直相安无事嘅。 嗯， 但系装修嗰年咧，大约系十几年前啦，13年前嘅事啦。咁就话说咧，当时因为要大修啦，咁啊啲房咧就要腾晒出嚟啦。 嗯， 啲仔仔女女全部都要瞓地下噶啦，中心个地下噶啦，因为比较大啊嘛，空间比较阔啊嘛。 系。 咁就话说咧，嗰阵时嘅同事咧，有一两个都几劲嘅，系有啲料嘅，即系睇到嘢之外咧，可能系 学过下 学法啦，可能 系。 咁、就话咧，有一段时间咧，就遇到有个舍友啦，女仔嚟嘅，咁就会喺三更半夜嘅时候咧抽筋。 嗯， 咁呢个唔知系咩缘故抽筋啦，佢冇呢个底嘅。即系冇抽筋底嘅， 嗯， 就喺嗰段时间，有一次系最严重，严重到要入医院嘅，漏夜入医院嘅， 嗯， 但系原来喺佢漏夜入医院之前， 就已经发生过咧轻微嘅抽筋嘅，不过唔明显嘅。 系 咁，但系原来嗰次嘅抽筋咧，并唔系真系抽筋，系鬼上身。 嗯， 咁系点咧？嗰晚嗰个同事就系有睇到嘢嘅同事咧，就当值。 系， 因为佢平时去到咁上下，佢都会叫佢哋去厕所啊，带佢哋去厕所噶嘛，同平时一样啦，叫佢啊边个边个，咁佢都会虽然唔识讲嘢啫，起码有啲声气会认到你嘅， 系 啊， 会知道佢 都会 A 两句啊， 例如呢个佢唔识讲嘢，但系佢都会 A A A A 咁会， 系啊，通常都会系、啊， 你嗌佢啊边个边个，咁例如 B 女啦，啊 B 女，咁佢都会认你嘅， 系啊系啊， 但嗰晚发生咩事咧？佢少少抽抽地啦个样， 嗯， 咁跟住叫佢啦，啊 B 女，啊 B 女，咁啊。咁叫佢啦，冇反应，跟住块面咧铁青色开始变咗， 哎呀， 嘴唇又变咗少少蓝蓝紫紫咁、嗯，但系佢见到嗰种颜色，嗰种铁青色，其实基本上就唔似系抽筋嗰种色，因为抽筋系面青口唇白噶， 系咯， 有啲或者系佢唔够氧气嘅时候，佢个嘴唇会发紫嘅， 系， 但系佢唔似嘅。佢系铁青色噶，其实个样嗰阵时嘅时间大约系凌晨差唔多五点噶啦，四五点。OK， 冇反应啊嘛，咁佢就请一请佢坐起身啦，已经抽抽地噶啦，跟住佢就拍背脊，佢知道有啲嘢啦，有啲嘢上咗去，上咗佢身，跟住佢就话：天光啦，好走啦，好走啦，咁样样拍住佢背脊，唔够一阵正常翻。同平时一样， 啲肤色就 系啦， 即系正常翻。 阿 B 女佢就好似耶咁嗰啲咁样样咧，正常翻，完全冇事。同平时你叫佢应你系一样， 系， 因为当时装修紧咧栋土啊嘛， 系， 同埋嗰个时代嘅嗰栋楼其实系啱啱俗称跳楼圣地嘅尾水啦， 系。 咁之后嘅同事就冇，因为佢冇讲到啊。佢冇讲低呢啲事情啊，因为呢啲作为一个基督教机构系唔会信 嘅， 系佢唔信噶嘛， 系你系你机构有宗教背景， 系咯，有宗教背景就唔理啦， 系啦， 所以佢都唔敢讲，亦都冇讲，但系之后嗰次就系因为同事唔知道有件咁嘅故事啊，咁而嗰个同事亦都唔识呢啲嘢啦，就真系严重抽筋啦，咁咪入咗院咯。 系 结论就系严重抽筋咯，但系其实就系咁多年嚟都冇再抽筋啦。 啊，即系嗰次之后就冇再抽筋了。 一直都冇抽过筋，所以究竟系咪真系抽筋咧？定一话系之后嗰次系鬼上身咧？冇人知啦，已经揾唔到。 其实都系真系翻屋唔到嘅，最后 喺同一时期咧，原来佢哋都分享过门口隔篱嗰间房以前系一分为二嘅，一间系杂物房，一间系员工休息室。 嗯， 咁员工休息室其实有窗嘅， 系， 但系杂物房就冇啦， 系， 咁好细嘅啫，好窄噶。佢哋就成日都话咧，嗰度咧好得意噶。你会永远咧坐入去，你会听，因为休息啊嘛，坐入去永远都会听到咧敲门声。 嗯， 我系唔知边度嚟嘅敲门声， 即系总之就听到敲门声， 因为揿钟噶嘛。 吓， 隔篱系大门口，但系大门口嗰啲人唔会敲门噶， 通常见到钟，同埋通常见到钟都系识揿钟噶嘛。 两道门，双重门噶嘛，敲门系听唔到你入面听唔到你， 系啊，因为隔住咗噶啦嘛啲声。 咁梗系揿钟噶，点会敲门啫？就算你系敲门，可能系同事啦。 嗯， 但系个玻璃门嚟嘅，即系有块玻璃系睇到出面嘅。 系， 咁你一拉开结，听到敲门声，你会拉开嗰块窗帘睇一睇个玻璃。 嗯， 个走廊冇人啦， 系啊， 点都冇有敲门咧，百思不得其解啦。 系 呢件事咧，就以为话，唉，都系普通啲过客嗰啲嘢，我听佢哋讲，咁我以为都冇乜嘢，可能系啲普普通通嘢啫，湿湿碎碎可能啲过客嘅啫。点知原来咧，有单嘢更严重，系搞到去主任度嘅。 系 嗰单嘢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街坊撞鬼。 街坊撞鬼有关。话说 有一日咧，好奇怪呢个街坊唔知做乜鬼咁热心啦吓， 系 即系走嚟揿钟开门，呢个同事接佢啦，跟住佢讲：你哋有冇一个同事系扎孖辫噶？ 扎孖辫， 但系喺时间问佢咁奇怪的问题，扎孖辫，女仔嚟噶，扎孖辫噶。 系 冇喎， 呢、這个时代仲会有人扎孖辫嘅？ 个同事话：冇噶，我哋冇人扎孖辫嘅，冇女同事扎孖辫噶。咁啊，跟住问佢啊，咁咩事啊？请问咁冇啊？琴晚咯，即系三更半夜，你啲同事都几落力噶，咁夜都未走嘅。 落力嘅用， 其实就员工休息室咧，对住个窗口咧，就系啱啱出面大街嚟嘅，一个消防通道嚟嘅，都几多人行嘅。 嗯， 因为隔篱街市啊嘛。 咁佢就话啊，你啲同事三更半夜都几落力嘅，仲留喺度做嘢嘅，咁着住白色衫噶，咁啊扎孖辫嘅，就企喺嗰个房里面同我挥手，跟住个同事哑咗，挥手，哦。后来汇报咗俾当时嘅主任知啦呢件事，因为你始终个街坊咁样讲起，咁件事始终你都要有少少严正去处理噶。 系啊， 不过好奇怪，呢次主任咧嗰、那个心态咧同以往有啲唔同啦。 嗯， 即系可能以往听同事讲就扯，你同事都系可能啊迷信得滞啫，唔迷信啦， 眼花啫， 眼花啫，会唔会得滞啊？今次唔系、啊。因为街坊咁同我哋咁样讲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唔系呢件事应该要严正处理咯。 嗯， 好奇怪啦，今次主任竟然带头入房祈祷。 哦，即系大家按手祈祷咁样。 即系去为呢间房祝福啦。 系。 即系去做一啲祈祷嘅仪式，咁去希望可以做一啲嘢啦。 系。 事后咧都装修噶啦。好快就冇咗呢个故事啦， 系， 因为而家已经冇咗啦， 即系个间房已经唔存在啦，已经。 嗰间房已经系合一咗，唯一间房， 系。 咁而嗰间房咧，就因为咁就，以前因为后面系货仓嗰个室咧，就用埋啦嘛，打通咗啦嘛， 嗯， 咁所以就光猛咗好多啦。 哦，即系一啲阳光可以直接射翻出， 入侵去都唔觉得有啲乜嘢， 嗯， 系啦，都冇事。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而家嗰间房咧多咗几盆植物喺个窗台嗰边， 系 啊，某程度上挡咗煞嘅，我觉得 系噶。 同埋佢哋夜晚有阵时会开，即系嗰个有时间嘅太阳灯会照住啲植物啊， 嗯 啊，会定时定候，所以应该个问题就是因为咁样改善咗。 嗯，明白。不过你讲起植物呢样嘢咧，我有啲嘢可以同你分享啦。咁咧，话说咧，我中心咧，即系虽然五脏嘅区少啦，即系个地方好细细啦，咁样麻雀虽少啦，咁咧我哋即系同事啊，或者我啲义工又好，都会喺即系喺我哋嗰、那个即系嗰、那个真嗰间中心咧，都会种啲盆栽咁样。 系， 咁咧好神奇。之前咧有我初初入去做嘅时候咧，喺嗰度咧就种乜死乜嘅。 系呢、這个 系啦， 即系同一位置先。问题系 啦，同一个位置种乜死物，种几多死几多咁样。咁跟住咧，后期咧，唯独得一个位会比较好少少嘅。 系 嗰、那个位咧，就其实喺我主任，因为我主任嗰个位，佢坐个位咧，就佢系望住个窗嘅。 嗯， 即系我都有分享过咧，即系我因为我个位就望住主任嗰个位嘅。系啊，我主任个位嗰度系阳光普照到不得了咁，因为其实基本上好天嘅话咧，其实嗰度系好猛阳光。 系， 咁咧佢嗰时咧就摆咗棵驱蚊草，你知驱蚊草系点嘅样噶啦，即系都细细棵嘅啫嘛，其实。咁咧佢棵驱蚊草咧就睇住佢咧一路越落越大，越落越大，越落越大，越大到咧系个盆都佢都逼爆，咁啊散开咗，系唯独佢嗰个位置就会好啲。咁咧之前咧，我哋有啲盆栽摆咗喺活动室嘅，其实活动室都系窗口嚟嘅，都有窗口啊、成啊咁样。咁其实嗰度都阳光充足嘅，但唔知点解咧，嗰阵时就摆几多死几多。 系 初就归系咪嗰度因为近大马路啦，即系啲空气又唔咁好啦咁样。 唔关事 嘅，系啊，即系嗰度，即系初就跟住我哋喺度谂啊，会唔会系其实我哋打理得唔好啊？又或者啊，会唔会本身系嗰边啲空气即系唔好咧？咁所以啲盆栽容易瓜柴啊咁样，冇理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啊都奇怪，种极都种唔起，即系种极都屎嘅咧，咁解？跟住同事就锲而不舍啦。咁啊，即系可能之前我哋就冇留意佢，即系唔多留意佢。咁因为其实我哋姐姐咧，平时嚟清洁都会帮手淋花，即系其实姐姐好尽责帮我哋淋。 系。 咁咧，跟住好啦，咁啊，大家唔信咯，咁啊就继续好锲而不舍地咁去淋啦。突然间有一日咧，咁佢哋就买咗啲盆栽翻嚟，即系苗啦。其实未发芽乜都未。 系。 咁咧就啱啱新种，摆咗落嗰啲泥土度。 以往系嗱，咪住先，即系你种呢样嘢之前，以往种开系啲咩植物先？ 都系嗰啲驱蚊草啊， 驱蚊草啊，紫罗兰、 菠萝叶啊嗰啲啊， 即系一啲比较其实阳光唔需要太多阳光嘅。 系啊，即系其实基本上你例如你摆喺室内都其实可以 都种到嘅。 系啦、 啊，但系就唔知点解都系同一个位置种乜死物、啊。 系种乜死物啦、啊？咁试过啲盆栽摆个隔离单位，因为隔离单位其实未装修好噶嘛。 系。 即系都试过摆喺嗰边，咁啊嗰边嘅其实都有根有据啊，因为我哋冇点开窗，你话啲植物会焗死咗，咁我 系啊，咁我都觉得理解啊， 理解啊， 死气啦咁啊， 系啊， 但系呢边唔系噶嘛， 因为 系人气又生气， 咁跟住咧就试过一次，我哋就系将啲植物搬咗个隔篱，因为其实之前装修完就好大阵嗰啲油漆嘅味道， 甲醛 系啊，咁啲甲醛咧就一路都唔散。其实积压咗，即系嗰啲甲醛积压咗，试过好有成半年嘅时间啦。我哋用嗰边咧，其实系不断都闻到嗰阵味嘅。 系 咁啊，散几都散唔到。试过开窗啦，试过买攞风扇吹啦，都系散唔到。咁啊，跟住我唔知边个同事就话啊，不如算啦，横掂佢哋都 L 柴啦，不如拎过去嗰边吸味啦咁。 L 柴吸甲醛 系啦，咁就即系 等佢 high 下 high 下先。 咪得横掂都 L 咯。咁啊，睇下用尽佢，即系希望佢余下嘅生命可以帮我解决咗甲醛嘅问题啦。咁样佢哋就摆咗喺嗰边， 系 神奇地咧，其实其实好多植物都谢噶啦，即系其实谢晒啲叶落晒落嚟， 系 唯独嗰区蚊草咧就茁壮成长。 哦，即系啱啦， 即系佢突然间佢就无啦啦接， 即系佢啱啦， 佢越开就越大， 即系证明一样嘢，区蚊草中意吸甲醛啦。 系啦，唔知点解佢就越开越大，跟住有同事就话咁样神奇啊！一区蚊草其实又系不嬲都唔系好使要好多阳光嘅植物嚟嘅，不嬲都系。其实你知区蚊草其实好细棵嘅啫嘛，唔知点解佢越铺就越大啦咁样。咁啊，跟住我哋就即系跟住我同我啲义工好叻咁啊，识截枝点样去移植喺第二个盆度。咁跟住之后 种第二棵啦， 系啦，跟住再种啦。咁啊，摆翻去原本隔篱我哋 office 嗰边嘅活动室，咁啊再摆又再试。跟住神奇地隔咗一段时间咧，其他啲盆栽咧慢慢地咧，试过有个同事就我哋之前。即系有个义工帮手，嗰朝早帮手发，即系买咗啲种子翻嚟啊，或者苗翻嚟帮种啦。隔咗第二日佢开始飙芽啦， 咁快？ 系啊，第二日啫喎，即系第二个，第二日嘅朝头早，咁喺活动室，咁啊冇嚟，因为其实我哋夜晚好少入活动室嘅， 系， 因为基本上我哋夜间嘅同事咧，都通常喺自己位做嘢。 咁当然啦，你上面冇人用，佢唔会无啦啦走入去。 啊，有嘅，除非我哋攞影印，因为我哋保影机 系另一回事啦。 系啊，我哋保影机喺入边。 你唔几可会用个地方咯，你短暂停留啫。都只不 过系啊，咪攞影印机攞影印。 但系其实奇在就系，其实佢个人气唔高嘅地方，反而佢又旺、 啊，好旺啦、啊，系啊，佢、啊、突然间茁壮成长。 因为有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佢个植物生长得好嘅地方咧，证明其实嗰个地方嘅即系嗰个环境或者风水系好啲嘅。 系啦， 相对嚟讲， 因为其实最早期啦，我就如果即系咁讲啦，即系我如果真系相信即系植物系其实可以即系预测到嗰、那个即系嗰边嘅磁场啊， 其实 个 气动问题啫，主要系 系啦，咁、啊、又讲真，又真系嗰时种极都死嗰啲咧，嗰段时间 即系嗰个位置唔靓咯， 系啊，系差啲噶， 系死位咯，千祈唔好坐人咯， 我好少坐人嘅嗰度就 即系意思就系话，如果你。例如话你一个地方梗有一啲叫做死门位噶嘛，或者一啲叫做病门位噶嘛，即系如果你坐喺个地，唔系你摆嗰棵植物，如果系出现咗一个咁嘅问题，即系话其实佢同你挡一煞啊嘛，俗称 系啦。 咁如果你坐个人落去，咪真系健康斩搞啦， 系 睇个医生都唔够啦。 系啊，因为佢真系嗰阵时喺嗰边，即系嗰棵嗰啲植物咧，其实真系摆几多，即系 L 几多， 死几多， 就系、是真系嘅，即系见到佢开始咧，我而家啲盆。再咧就真系开始慢慢地咧就稳定啲，即系佢哋冇死得咁快啦，已经即系佢啲可能都系即系自然啦，即系嗰啲时间差唔多啦，咁 即系开始有啲进步啦， 系啦， 有啲进展啦。 系啦，都叫做啊，有啲进展啦咁。所以我就先讲，你讲起植物呢样嘢，我就谂起啊，好似屋中心啲盆栽又系咁得意嘅， 都几旺噶。我见到有啲地方嗰啲植物，即系尤其系嗰间房嗰啲植物，其实生长得几好。 其实我又谂紧，其实即系调翻转头先，你讲啦，你话阳光充足，咁你啲盆栽又叫做即系种得好啲啊咁样。但系我嗰度又阳光好充足噶咯，已经，因为我嗰度西斜噶嘛， 有时都唔系好关系呢啲嘢，反而可能系即系其他。因素影响啦，例如个环境啦， 系 啊，即系又例如系话讲到空气个流通度啦，好复杂啊，牵涉嘅嘢，即系唔系做咩？啲人话你摆个盆栽落去试下嗰个位，究竟生长得好唔好？你又知道嗰个位置 对于人的气场或者风水就知道好不好了。 嗯， 好得意的，即是原来说除了动物看不看到灵界之外，即是那个位置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困局在这里，令到你不好呢，不舒服呢， 是 这样都可以 的。即是其实摆盘，即是摆植物，或者有些人说是摆，即是例如摆盆水啊，跟着上面 可 能有一块叶这样，是不是啊， 都化到的。 是即是我听过就好像是摆盆水。 其实我就怀疑就是点解会咁快消失咗嗰、那个，即係十几年前又发生得咁，其实係枕住好耐㗎。 即係其实呢件事发生，即係嗰、那个。 即係十几年前当我讲嗰陣时未装修未一分，即係仲係一分为二嘅时代呢，其实呢啲故事流传咗好耐㗎啦。即係同事去休息嘅总係会有啲嘢啦咁啊。但係当一改咗个面貌，甚至乎个格 局。即係个格局改咗 呢，冇晒。佢哋之後話唔係咧，而家最近都咬門狗都會有啲敲門啊，嗰啲咁嘅聲音，不約而同都聽到。咁但係我就覺得，似乎就嗰啲同我所指嘅嗰啲同嗰啲又唔同啦。 其實可能嗰啲敲門聲咧， 過客嚟嘅啫， 因為過客或者我即係頭先都講過，即係好似我哋上一節提到，我都好似我成日聽到樓上拉凳聲一樣，即係你會唔會話啊？會唔會真係有啲牆壁啊？即係或者真係有人敲？真的有人樓上敲門，咁你成日聽到咧。 但其實咧，咁講啦，即係最近先至知道個一個科學原理，就係話，原來樓上聽到聲音咧，就並唔係真係樓上傳落嚟噶，係樓下傳上嚟噶，已經證實咗噶啦。 即係聲源係可以喺右下邊上。 如果拉台拉凳聲，你聽喺天花板度聽到咧，對唔住，其實你唔係樓上嗰個單位拉嘅、有機會係樓下嘅單位拉嘅。 會唔會係樓下隔離嘅單位拉咧、 但係隔離嘅單位拉咧？又未必会传到你嘅楼，你嘅天花噶、哦， 系 唔对等嘅呢样嘢， 即系一定系楼，即 系 我同一个 咁系啦， 一条直线嘅， 直线嘅 系。 但系你话如果咁样样嘅个案套落去嗰个房度，其实系咪啲拉台拉凳声就喺隔篱房或者系楼下？冇理由啊，你地下嚟嘅，唔通有地牢咩？冇地牢噶嘛， 哎又啱、啊， 所以就好难，啲人就话好难理解究竟系唔系真系隔篱咗有敲门咧？ 系 這个值得去研讨，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近他们再听到那些呢，就应该似是过客，就不在那里逗留。 即是路过告诉你我I'm here, 跟着走。可能想一想，声、哎、有人在里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嘎 你都知道對面是停車場，隔離是街市，咁啊要玩乜都得啦，咁 啊大把嘢玩啦嗰度 啊，所以都幾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不過聽翻都係好耐以前嘅故事啦。但係比較近啲嘅咧，就唔再發生喺個大門口啦，反而就係樓上啊， 喺樓上 係啦。咁啊呢個咧可以留翻日後啊，或者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 好啊。 咁今集咧，我哋就讲下其他植物啊，或者一啲所谓嘅气场气动嗰啲咁嘅嘢先啦。 好啊。 嗱，头先讲到植物啦，即系你讲到话种乜死乜咧，系咪就等同于同灵界有啲关系咧？未必噶。但系亦都有一啲咧系受灵界影响嘅。我听过有个朋友分享过一样嘢，佢话咧喺佢屋企嘅范围咧， 系 曾几何时都种植物嘅。 系我屋企都系啊。点 解种下咧，佢就唔种咧？就并唔系因为佢系植物杀手， 系 而系佢系种嘢嘅时候咧，发现有啲嘢系唔妥啊。 系， 即系令到佢就觉得似乎系棵嘢俾某啲嘢玩死。 哦，即系有人玩， 系有人特登 玩 死。佢话点解咧？正如你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喺一个空间，其实佢种嘅嘢唔喺露台嘅， 系 自己间房嘅窗台。 系 咁啊，话说有一个冬天咧，咁天气冻啦，佢就冇开窗嘅，佢就闩密晒啲窗，冇开风扇，又冇开暖炉，佢净系。即系冚住张被咁啦， 即系咁一系个密室咁嘅地方啦。 但系佢冇办法解释点解棵植物嗰啲叶咧会，好似转圈， 转圈添啊！ 因为棵嘢好远嘅，嗰啲我唔记得佢讲嗰棵植物叫咩名，总之好远嘅，识转，啲叶识转， 即系自己嗰块叶喺度自己转。 但系佢话见到嗰块叶一转完过三两日咧，就死噶啦，嗰块叶变， 即 系 就会死， 就会跌啦， 即系会谢得好快嘅。 系啦，佢最初佢都唔理解，以前咧。就佢见到嘅咧，就系话 嗰啲葉會黃咗啊， 係啊， 枯咗啦， 係啊， 我以為話啊，可能我係咪淋水唔夠啊，陽光唔夠啊， 養分唔夠啊， 啲養分啲泥養分唔夠啊，係 咯， 咩唔夠啊咁，佢於是乎樣樣都加咗啦，樣樣都做咗啦， 啊， 都唔得，直到嗰晚就見到。点解嗰块叶会转嘅？ 唔系，我觉得肥下肥下肥下咧，其实我觉得好正常，都仲叫正常。但系你话转圈嗰下， 佢系似系，即系好似我而家只手咁样，即系呢块系叶啦，呢个系框啦，咁咯。佢哋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咁？ 我谂起最近嗰条即系阿朱朱迪嘅叫声收音，叫声收音， 唔知点解啦，佢冇办法解释。 系 咁后来咧，佢就觉得自从佢见到呢个现象之后咧。佢就發覺間房有啲唔妥啦， 嗯， 即係例如可能佢瞓覺嘅時候有嘢砸佢啦， 係， 或者係聽到一啲鬼食泥嘅聲啦， 即係咁樣， 佢嗰種嘅聲咧就唔係咁樣嘅，佢係，即係好低沉、好沉嘅聲音， 係， 但係好似鬼食泥咁啦，佢又唔似嘆氣，又好似有嘢講嗌，其實咁樣樣咧，個頻率係好低 嘅。 咁后来发现咗呢件事之后，就同屋企人讲啦。咁屋企人都不以为然嘅。后来唔知几时就无厘啦间揾咗一个风水佬啩。 系。 咁就入到佢间房，跟住就话：咦，你间房出嚟先，出嚟先咁。 有啊，出事啦，出事 啦。坐喺大厅度，跟住话：呢间房边个瞓啊？你瞓就好咁啊！你有冇觉得有啲咩头晕身庆啊，或者俾鬼砸啊之类咁样嘅？ 有啊有啊有啊！ 诶，师傅你点知啊？冇啊，我见到个好兄弟企咗喺个窗台度啫嘛。 企喺个窗台。 企喺个窗台度喎？吓？企喺个窗台度？系啊，企喺个窗台度，唔知做咩啊？ 系。 怀疑，后来就怀疑系咪有嗰个系凶宅咧？ 系。咁应该有翻查噶， 有翻查嘅。不过佢问翻屋企人就系，其实就应该系有人喺嗰度跳楼死嘅。 哦，即系个窗台位置。 但系屋企人因为信教嘅关系，唔系好在乎呢啲嘢 啊。咁啊系啊， 觉得唔系好紧要，因为空宅平啊嘛。 啊，平好 多，同埋好耐以前啦。即系佢好耐以前，所以佢就觉得啊冇乜相关啦。但系佢见到嗰盆植物咁样样嘅时候，佢就明白，其实某程度上佢住咗咁耐咧，大大话住咗好多年噶啦。 嗯。 但系喺到嗰阵时先发现呢个问题咧，因为佢以往都系见到死，佢咪换嗰啲盆栽咯。 系。 佢唔会话好在乎究竟，因为佢以为自己系植物杀手啫嘛。 即系以为自己打你得唔好嗰啲嘢。 话打你得唔好，咪换个坡就喺同一个位置啫嘛。 系。 谁不知原来唔系话俾你听，系因为有鬼。 咁你入边有谂过有个兄弟会企？ 会谂噶嘛？谁不知就话俾你听，嗰只嘢原来企喺嗰度跳楼嘅，即系去到某个时段就会可能喺嗰度跳啦。 即系我哋之前讲过，我成日都话见到人跳。 所以嗰个师傅话见到嗰只嘢企咗喺个窗台度，其实系想即系喺临死前嗰刻， 明白 跳落去。 不过临完结之前咧，嗱，同你分享一个即系讲紧植物嘅嘢，谂住讲埋喺今集讲埋佢。咁咧话说走快嘅啫，咁咧就系我屋企，其实我。即系屋企个露台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植物嘅，咁啊包括即系铁树啊，即系嗰啲乜都有啦咁啊。即系其实我唔知咩嚟嘅，因为我妈打嚟，有样嘢我真系唔信你唔信邪嘅。咁、咧我妈就话咧，佢有棵植物咧就摆咗，我哋住咗好多年，住咗十几年。咁咧嗰棵植物种咗由我地搬入嚟到而家，咁咧但系咧其实咧佢一路都成长唔到嘅。即系一路都系即系浮浮沉沉啦， 半死不生 系啦，即系死又唔死唔去， 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咁都可以十几年 系啦，就好奇怪啦。咁啊，嗰棵嘢我唔记得咗系咩啦，我唔 系 咁样。咁咧佢就即系即系浮浮沉沉咁，一定要好一段日子。我妈咁讲嘅，即系佢又死又死唔去，但系佢又即系死完之后咧。佢又唔知点解，就喺侧边又飙 黄翻， 系啦又飙牙，跟住即系长大咗半之后，又突然间又谢 又谢啦， 好啦，咁啊，话说就系咁样，跟住咧去到旧年啦，旧年咧即系有听众如果有追开即系新年嘅话，就知道我即系旧年屋企即系谢完生 多 事讲啦，系啊，我嘅2013年系好多事讲，喺嗰年咧呢一棵植物咧，突然间咧佢好茁壮成长， 系。 佢系茁壮成长一个地步咧，系佢咁多年嚟都未试过咁成长，系 飙 一路飙高， 系 跟住咧，我妈话嗰棵植物咧飙高都唔紧要，佢开埋花，即系佢结果开花，开埋花， 十几年都冇试， 系啊，从来未试过 开花， 从未，因为我妈从来都谂住放弃佢，但系 未必系好事， 系啦，咁跟住我妈就系话啦，佢真系咁多年都未试过咁样，我哋自己谂翻起。佢曾經有段時間有旺好茁壯嘅， 係 咁嗰年係咩事呢？嗰年就係我又係咁啱又係有至親屋企過身， 嗯嗯， 嗰年又係卜緊， 即係突然間諗翻起嗰陣時，佢就大旺喎，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总之我。我妈就觉得有啲有啲 即系嗰棵嘢，其实就系 有啲指标咯， 有啲嘢预示咯， 系啊， 即系话其实佢唔成长嘅原因就系佢为你挡煞咯， 系啊 系啊，跟住就佢冇办法挡嗰一年，咁佢咪会茁壮成长， 系啊，佢茁壮成长都即系嘣嘅啫，跟住但系咧，佢好神奇，佢茁壮咗成咗嗰年之后咧，即系佢今年啊，2014年 借翻， 佢就借翻晒咯，佢落得好快，佢就借一过咗一踏入咗2014年冇几耐， 佢挡啊嘛，因为 佢就嘣咁样。就借晒啦， 挡紧啊嘛，所以呢棵嘢似乎值得种落去。 所以我妈咁多年都冇放弃佢咁解，因为佢觉得 某程度上有啲指标嚟嘅， 即系见到佢系咪咁多年啦，都有感情噶嘛， 都唔争在啦，系咯，继续养落去啦。 所以就系咁啦，我就啱啱谂起呢样嘢，系咯， 系啦，好啦，咁啊，今集咧就精彩嘢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期望下个礼拜又见到大家啦。咁啊，请你留意啦。咁啊，而家守灵夜话咧就系由两个星期咧就会加密到一个星期一集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要听咧，请多多支持啊。咁就系 ibhk.net 啊。好，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